北京时间11点整，伴着电波的起伏，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是一种视野的开阔，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舞前的随想世界，抛弃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填饱肚子，也别忘了耳朵。烹饪音乐大餐，享受美好生活。音乐的好味道，听听就知道。音乐随心听，等你来听。 Si t'avais 20 ans de plus ou 20 ans de moins, on se serait peut-être aimé plus. Mais t'imagines le chagrin. Si j'avais 20 ans de plus ou toi 20 ans de moins, on aurait aimé le début. Mais comment éviter la fin? Amirons, on est amirons, mi ami mi amoureux.On se promène entre les deux, amireux, on est amireux. C'est un amour version joyeux qui fait jamais pleurer les yeux. Touchez-toi, me plaît, me ravis, j'en suis ébahi. J'adore te regarder manger, tenir la main au ciné. On s'aime sans se déchirer, sans se dévorer Quand tu tomberas vraiment amoureuse, ça me fait pas peur, j'ai assez place dans mon petit cœur. Tu es gentil, je connais la vie et les maris. S'il me choisit, il te choisit, je suis comme je suis. Amireux, on est amireux, mi ami, mi amoureux, on se promène entre les deux. 非常欢快又复古的这样一首法语歌，来自赫拉德·达拉蒙。当然这个法语我真的是念不出来了。也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天气相当的不错，有一种想要舒展身体去摇摆的感觉，所以今天跟着节奏来，我们一起来摆动身体吧。 听歌的时候呢，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新浪微博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都可以把大家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发送过来。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曲来自 Anne Margaret， 她应该是一个非常我们熟悉的女演员了。当然，如果你看到一些老电影的话，会看到她。之前呢，在一些音乐剧中，她也有很棒的表现。而这首歌就是她在剧中的一首摇摆单曲吧，《Dance with Me, Hurry》。 Yes. Now what do I have to do、to make a hit with you? You gotta dance with Henry, dance with Henry. You better twist with me, Henry. Dance with Henry, dance with Henry. You better dance while the music goes on. While the cats are rolling, you better stop your stoning. You gotta swing your body.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She's afraid to come out of the water, and I wonder what she's gonna do. Now she's afraid to come out of the water, and the poor little girl's turning blue. Two, three, four, tell the people what you were. It was an itchy, bitchy, teeny, weeny, yellow polka dot bikini that she wore for the first time today. 常欢快的一首歌曲，来自 Brian Hyland。 刚刚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已经唱到了哈，黄色圆点花纹小小的 Bikini， 这首歌也是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非常复古摇摆的这样一种风格。其实呢，我们应该更熟悉的是他在62年演唱的那一首 Sealed with a Kiss， 一剪，就是这一种歌曲应该是他非常代表作了，当时这首歌也是获得了排行榜的第3位。今天来谈很多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曲应该算是周董很早期的作品了，这首歌是他在05年发行的，在11月的肖邦当中。这一首歌呢是他在11月的肖邦当中最早完成的一部作品，也可以说是整张专辑的精华所在。其实最早开始的时候，方文山和周杰伦的合作，那个时候我们听到更多的是周杰伦的这种风格，一如既往的周氏情歌，旋律也是一样的，而且吐字依然是不清晰的，但里面有一些钢琴的元素加进去，还有一些复古的旋律，这里就是来自周杰伦的这一首《夜曲》。 陪伴

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FM Steven 的这一首 It's Obvious， 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我这首歌真是打了鸡血一样，觉得自己立刻活过来了。今天听的很多歌曲呢，都是我们一起来摇摆一下，放松一下身体吧。刚刚这首歌呢，就是 M. Stevens 他的一首歌了，他是1986年的一个英国歌手。这个歌曲现在还不是很多哈，但已经发了一张自己的专辑了，在2015年的时候发了这个第二张专辑，也是准备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呢，来自王若琳。刚刚其实已经听到一点点前奏了哈，没错，就是来自他的一首翻唱《Lemon Tree》。这首歌其实写的是一个大男孩在某个下着太阳雨的星期天的下午，等着他的女朋友，而当时那种焦虑不安、胡思乱想的心情，就是这首《Lemon Tree》。 I'm sitting here in a boring room. It's just another rainy Sunday afternoon. I'm wasting my time, I got nothing to do. I'm hanging around, I'm waiting for you, but nothing ever happens, and I wonder. I'm driving around in my car. I'm driving too fast, I'm driving too far. I'd like to change my point of view.

Just You and Me， 来自纪晓薇的一首歌曲，这是非常清新的一首歌曲哈。他是马来西亚的歌手，当时呢也是非常巧合的原因，之前也是在网上发布自己的视频，后来是被经纪人看中之后才成为歌手。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曲呢来自 Brandy Carlile， 他呢应该是在81年的时候出生在美国的华盛顿，也是一个非常音乐风格丰富的人，包括流行摇滚还有另类的乡村民谣以及独立的音乐他都有尝试过。他在8岁的时候就开始和爸妈进行表演了，所以是很长时间了。而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他的一首 Wasted， 来听一下吧。清新的这一首 Wasted， 看看时间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小娟和山谷的居民，这一首歌也是翻唱，翻唱的是齐秦的成名作之一《往事随风》。这个是发行在1995年的时候了，当时那张专辑叫《痛并快乐着》，而且也是齐秦非常著名的一首歌曲。好，看看时间就送上这首歌曲吧，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Thank you.